第十八章，听例题。 等待题目的过程本该是紧张的，但系统一句没头没尾的警告，愣是把这种紧张告没了。考生们惊呆了，却没人敢乱说话。余文原本想进屋看看，现在悬着一只脚，进也不是，不进也不是，因为屋里两位大佬的氛围有点吓人。游惑看了秦秋一眼，又没什么表情地收回了视线。游惑顶着一张送葬脸，沿着墙线在屋里找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发声源。那是一只乌鸦标本，僵硬地站在铜架上，翅膀支棱着，鸟嘴大张。十几秒前他们刚进门的时候，鸟嘴还是闭着的。游惑连腰都没弯，垂着眼皮看乌鸦。 考试系统谁在操作？这种话谁设置的？有地方投诉吗？ 游惑转过头去看秦秋，秦秋手腕上滴了一声，亮了红光。秦秋摸着手腕，对游惑眨了一下眼。 友情建议，这种事能不问就别问。第一次是警告，我不能违规泄密。再问一次，就是你被逐出考场了。 游惑拍了拍乌鸦的头，秦秋的眼珠深黑，在游惑脸上停了片刻，才转而看向乌鸦。 行，换房间，那我跟那位混血考生住吧。 秦秋盯着乌鸦的眼珠说。这次乌鸦静了两秒，大家以为妥了，谁知他又突然出声，重复着之前的话。 禁止考生和监考官发展不正当关系，请重新分配房间。 为了照顾麦克，乌鸦还用英文翻译了一遍。 或者跟这位？ 秦秋又随手一指余文。 禁止考生和监考官发展不正当关系，请重新分配房间。 大家在复读机一样的声音中明白过来，这应该不是针对秦秋和游惑，这系统估计是把所有人都怀疑了起来。秦秋也走到了乌鸦面前，他说， 干脆全程监考也算了，让这位考生自由发挥。 违规预警，监考官001先生彻底气笑了，不让同住一间房还得全程监考，这说的是人话？ 秦秋摸索着手腕看着乌鸦，那一瞬间众人明显能感觉到气氛很紧绷，他看上去似乎要做点什么，可片刻之后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说， 这样吧，考生住房间，我委屈一点，在沙发上将就一下。 这次乌鸦总算没有再出声，算是默认了这种处理方式，众人长长松了一口气。游惑奇怪地看了秦秋一眼，尽管他跟这位监考官很不对付，也不得不承认秦秋身上有种很特别的气质，就好像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定根本束缚不住他。这位001号监考官就算笑着站在那里，用漫不经心的腔调跟考试系统打商量，也给人一种随时会搞垮规则的感觉。他的让步和妥协就像狮子懒散地打了个盹，并没有削减任何攻击性，好比犯困的狮子说亲人一口，谁敢让他亲。住宿的问题总算还是解决了，兜了一个大圈子，最终的分房方式跟最初也没什么区别，气倒是没少受。这几栋房子的装饰都相差无几，每间房内都站着一模一样的乌鸦，这是系统的发声筒，用来传达消息。除了游惑和秦秋各摸过一次头，其他房间没人敢碰。时间很快就到了7:30，众人在忐忑之中 听见主屋响起了吱呀声，门开了，黑婆终于醒了。乌鸦叫道： 听力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考生迅速到场，每段话只播放两遍。 一看黑婆醒了，村长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一样要开溜。溜走之前，村长对众人说： 黑婆见人有个规矩，进门前必须抽一张牌。 又抽牌？游惑顿时拉下了脸。 神牌？扑克牌还是那些女生玩的塔罗牌？ 于文上学期间可没少被荼毒，居然有些了解。 抽完之后给占卜吗？ 占卜了，你听得懂吗？ 老于没好气地说。 也对，那抽了干嘛？ 村长欲言又止，最后说： 代表你今晚能不能睡个安稳觉。 他可能料到众人要说什么，又连忙补了一句： 不要想着逃过，抽是一定要抽的，否则后果更要命。 村长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，又抖了一下。 反正记住啊，千万千万不要惹他生气。 丢下这句话，村长忙不迭地跑了。他裹着军大衣，匆忙穿过冰河，钻进了对面一栋并不起眼的房子里，门窗紧闭。一时间，整个村子又安静下来，河对岸和这边仿佛是两个世界。 有上一次考试经验，众人不敢乱耽搁，很快来到了黑婆门前。一个瘦小的像秃鹫一样的老婆婆等在了门口，她的脸像陈年的老树皮，沟壑深邃，但眼睛却黑白分明，像个孩子，这反而给人一种违和的诡异感。她裹着花纹繁复的头巾，两手叮叮当当挂满了串饰，那串饰应该很重，以至于她抬手都有点艰难。黑婆眼珠一转不转的盯着众人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牙齿细而尖，看得人不寒而栗。他咕哝了一句什么，在众人面前摊开了一摞卡牌，冲站在最前面的老鱼努了努嘴： 我来抽吗？ 老鱼慌得不行，黑婆又把牌往他手里怼了一下。老鱼看了众人一眼，犹豫地从里面抽出了一张。黑婆翻开一看，看清牌面的人倒抽一口气，虽然牌上的文字根本看不懂，但那个拿着硕大镰刀站在石柱上的身影却被很多人熟知。余文轻声说： 我去，是死神吧？我不记得这种牌有什么牌面了，但是好像是有个死神。 众人背后刷的起了一层白毛汗，黑婆又咯咯笑了一下，声音娇俏的像个小姑娘。就在这时，她扶着的门上突然咯吱咯吱的响了起来，依然是指甲划过的那种。考过一场的众人对这种声音再熟悉不过，果不其然，眨眼间那扇门上出现了一道考试题。听力题，请考生根据所听内容回答下列问题。一，黑婆的姓名是。二，黑婆的家人在哪里，请找到他们。三，黑婆房子里有几个人。题目要求每天清晨7:30收卷，没有踩对得分点，随机选择一名考生入关。 入关？入什么关？题目出来的瞬间，黑婆张开嘴，露着尖细的牙，说了一长段乱码。全员一脸迷惑，门上又响起了咯吱声，题目下面多出来了一行字。 听力播放完一遍， 下面播放第二遍，请考生认真听题。黑婆又要张嘴，突然横空伸出了一只手，拿了一个布团塞了过去，黑婆的嘴瞬间被堵住。油货的声音响起来， 不好意思，你等会儿再说吧。 新加入的陈斌和梁元昊看的是目瞪口呆，还能有这种操作？